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出比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比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s Green Juice Pop Music， 能量音乐 ，Give the Warehouse Pop Music。 OK， 今天呢是7月30号，我本来以为今天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没想到明天还有一个31号的周末，是不是？有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诶，当我们觉得马上就要失去的时候呢，你发现自己还有，就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和很幸运，是不是？所以呢，每一位幸运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希望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你能够感受到那份幸运还有幸福，好不好？下面为你推荐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老萧萧敬腾还有 JJ 林俊杰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是 Hello。 那两大金曲歌王强强联手，共同联袂制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啊，真的是很让我们感动。那其实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在当年的一档综艺节目当中两个人一起演唱的。那这一次呢，两个人进到了录音室当中，带给我们了一个录音室版啊。那么在歌曲正式完成的时候呢，萧敬腾就曾经说到，这首歌呢，我除了想献给自己，也献给所有全力以赴的歌手们啊，因为呢，在舞台上每一位歌手呢都是比赛的赢家啊，这一切呢都已经是超越了输赢了。而林俊杰呢也说，这首歌呢除了是我跟老萧一起合创的第一首歌曲之外呢，那也是我们在舞台上最真实的一种心情。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萧敬腾和林俊杰共同带给我们的一首录音室版的 Hello。 所以我们来感受一下吧，我们来一起听咯。 Hello， 一字一句的唱着 Hello Hello， 写下渺小的自我，用尽全力，只希望你被感动，直到那天再对你说 Hello Hello。为你歌唱的歌手，是令人着迷的歌手，难过是陪着我脆弱歌颂。重新定义人生的梦，带给我光芒的冲动，如此疯狂也执着，是我小的自我，用尽全力，只希望你能感动，直到那天再对你说 Hello。 一路上的意外，倔强就是答案，同在、oh, 这首歌 Hello 不仅是萧敬腾和林俊杰第一次合唱的第一首歌曲，那同时呢也是他们想对歌迷说的话哈。那这样的一首歌曲一经上线呢，也是得到了各大平台的强烈推荐哈。那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大家都能够喜欢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我们说每一个你呢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你，没错，你就是你。那这一次呢，金池和刘凤瑶的合作呢带给我们了一首歌，叫做是你就是你。没错，这句话呢不只是一句口号啊，那也是因为这一次呢真的就是要挑战自己了。所以呢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大家听过之后呢都能够让自己努力的去做好自己，而且是要爱自己，你明白了吗？所以呢金池你就是你，我们来听听看咯。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的。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丽颖、蔡依林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海盗》啊。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蔡依林《城堡》这张专辑当中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感谢蔡依林，感谢周杰伦，还要感谢所有的歌迷朋友们，能够让这样一首歌曲一直火到了今天，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为自己鼓掌吧。OK， 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和我们来一起舞动一下自己的身体，来感受一下音乐的能量。好了，我们说点亮全世界的灯，再点燃整个夏天的热情和沸腾。那心跳随着夏天的风，还有青春的节奏，蹦蹦蹦的在这个奇妙的世纪里狂蹦。那下面要为你推荐的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艺兴在第四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叫做是蹦。那我们正拥有最好的现在， 我们正要这璀璨的未来为我们而来，所以呢，蹦蹦蹦的节奏送来蹦蹦蹦的惊喜。那感谢这个夏天有这样火辣的歌，火辣辣的热情，还有火辣辣的你们。I like it when you boom boom. The way you move, I swear it's hard for me to measure. Right, left, can't nobody do it better. I can teach you, baby, don't fall under pressure. Focus in 哪里我都能 follow. 看是谁的火焰 I'ma spark it for ya. 我们一起舞动摇摆 salsa. Now we dance in euphoria. To the right, to the left. 你知道 it's no problem for me. All night.When you drop it low, can you do it on the floor, girl? Take control, girl, I know you see the goal, yeah.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I like it when you 不需要准备就能感受热烈 Roll the dice now, don't second guess it. 给我这个夜晚你不能忘却不要停歇 get it, get it, get it. To the right, to the left 你知道 it's no problem for me All night.Drop a low, can you do it on the floor, girl? Take control, girl, I know you see the goal, yeah.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I like it when you... 张艺兴的蹦啊，每一条神经都在发烫啊，叫嚣着盛夏已狂热登场，十分的酷，十分的嗨，万分的热辣风情呢已经是扑面而来了。所以呢，这样的蹦到每一秒的节奏，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有谁能够不爱呢？是吧？所以呢，感谢张艺兴。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那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福雅宁联合了新锐电子音乐人 Alia 带给我们的一首感恩单曲，叫做是《航海家的女儿》。那这样一首歌曲呢，在告诉我们，让时间再慢一点，我想和你绕太平洋一圈啊，吟唱了子女心中父爱的重量。那小福温柔细腻的歌喉融合了电音、嘻哈等多种元素，反差式的表达了感恩的心意，还有诚意的渴望。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航海家的女儿》，我们洗耳恭听吧。 我出生那年，你戒掉了烟，那汽油放下，迷失的从前，就一个瞬间，我睁开了眼。开始筑起我梦想的航线，真爱与谎言试探和缺陷，乘着浪迎着风为我举起天边，陪伴是瞬间，爱是永远，只要你在身边。时间在慢点，带我全世界走一遍，挽着你的肩，无畏冷漠人间。时间再慢点，带我全世界走一遍，留在你身边，绕太平洋一圈，绕太平洋一圈。

是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放，跑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 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歌曲还用多介绍吗？是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那初听这是一首很温柔很细腻的情歌，后来你会发现越听越好听啊，真的是一首经典的作品。那其实呢，很多人都会很喜欢苏打绿的嗓音啊，一听呢就会上瘾。那因为他的嗓音很独特，也会很有记忆感。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没有太多的华丽的词藻，也没有曲折的曲调，更没有复杂的编曲，也没有花哨的噱头，那就是这样的简简单单啊，直截了当，不温不火又暗潮汹涌，侵入了你心底最柔软的那一块地方啊！没错，这就是一首小情歌所带给我们的巨大能量。所以呢，也感谢苏打绿喽。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吧。来，有请我的搭档董鹏。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爱情是男孩长大的催化剂，情窦初开的年纪，当爱意在心中悄然萌芽，他们将迎接一次难忘的成人礼。朱星杰的新歌《你大可不必》就是一首典型的男孩情歌，轻松跳跃的鼓点搭配活泼的电吉他，恰到好处地描绘出了一个真挚又坦诚的男孩形象。你大可不必假装很神秘，想甩掉我没那么容易，往后的余生里你是不可替代的唯一，只因你让我太着迷。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朱星杰你大可不必。 你大可不必假装很神秘，坦诚地说声甩掉我没那么轻易，往后的余生里你就是唯一不可替代，自从爱上了你，我像蜃楼已经不能自已，想陪你虚度再次四季朝夕， Oh baby 你让我太着迷，出现那个静悄悄的仲夏夜，你的出现像精灵给我奇妙的慰藉，填补了看起漫长的空白夜，天真的以为你是我的全世界，后面的金光灿烈，精灵消失不见，我像个孤独患者，彷徨欲言欲裂，逐渐麻醉的脚步，上班必经之路，失魂落魄等待你再次莅临光顾，我试图这麻木像是该有风度，删去指定明路，让我假装这样很酷，这段昏黄迷失在回忆里漫步，可惜再也没有机会和你相拥倾诉，夜晚再把灯火阑珊处，红色感叹号停 看你认识根深蒂固，你大可不必假装很神秘，坦诚地说声甩掉我没那么轻易，往后的余生里你就是唯一不可替代。自从爱上了你，我像是蝼蚁已经不能自已，像被允许都在自私之交戏。 Oh baby， 你让我太着迷。想起才发现忘掉你没有那么容易，思绪的奔波故事都奔向你，你大可不必假装很神秘，坦诚地说声甩掉我没那么轻易，往后的余生里你就是唯一不可替代。自从爱上了你，我像是蝼蚁已经不能自已，像被允许都在自私之交戏。 Oh baby，深淅淅沥沥淹没爱的痕迹，心底怀念的方式是回忆。哦，你大可不必假装很神秘，坦诚地说声甩掉我没那么轻易，往后的余生里你就是唯一不可替代。自从爱上了你，我像只蝼蚁已经不能自已，想陪你虚度在自私之交戏。 Oh baby，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好了，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影视剧的歌曲啊，就是《月光香气》啊，那也就是在曲目中的两个关键字合在一起啊，就是小娘惹 IP 的南洋味儿了。那小娘惹这部电视剧你有看吗？没错，接下来要为你推荐的是来自孟然的这首新歌，就叫做是月光香气。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它的词作者呢是流水记，那整个的旋律还有歌词搭配在一起呢，就是那么的完美啊。当然了，我也相信在少年之后啊，孟然在音乐上的进步和努力，再加上唱功的一点点的精进，那也会使得这首新歌很轻松的就达到了视听量过亿甚至是多个亿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吧。那也伴随着这样一首歌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小娘惹》当中的很多的画面。来吧，梦然，《月光香气》。 月光洒落窗前似水流年底，只想点点滴滴书写梦境。那时的我们多天真无邪，初见你的笑啊，清澈坚定，说不出的话，眼神藏千言万语。谢谢你教会了我坚定，唱不尽的苦，你在身边是幸福，越靠拥一辈子守护。 说不出的话，眼神藏千言。 有千句话想起。 月光香气来自梦然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融入了很亚洲味、很中国风的编曲质感，以及两代女主姓名的寓意在其中啊。这颇具正能量又柔情似水般的坚毅感，与电视剧当中女主的性格呢是颇为一致的。同时呢，也不负一首优质单曲该有的音乐品质。所以呢，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大家能够喜欢。好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有长进带给我们的《道时见》啊。没错，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因为独特而喜欢啊。因为你是我遇见的最不一样的人，所以呢，我会默默的喜欢你。这就是这首歌曲当中呢所要表达的含义了。没错，到时见吧。因为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你说再见了。希望呢，这一个小时可以带给你满满的正能量。好了，我是春晖，我们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那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喽，拜拜。 到时见，你没明说，但我都懂。这期间。我会好好的保重，一旦我忙完关于你我的梦，很快的相信我们能重逢，到时候你可还记得我脸孔，带我到住下来的时空，你那么爱我，我要活得让你感动，准备好笑容，最适合你享用，感觉你从没离开，换个方式存在，就如漂浮的尘埃。就如指引我的路牌，你一定不曾离开，换个方式存在，思念里陪我等待，等你重回我的胸怀，宇宙或是人海，请把我认出来。 西伯利亚的列车上，目的地在远方，南太平洋辽阔海面上，新的旅程一起航，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出发，趁现在不要再等待，